想你知道，希望有一天你站在我肩上，挥动着翅膀，把梦想打量，牵着你的手，陪你慢慢走。我有多爱你，多想你知道，希望有一天你站在我肩上，挥动着翅膀，把梦想打亮，宝贝。 这首歌叫做《宝贝》，你听到了吗？它是水木年华的卢庚戌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写在他女儿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会唱歌的父亲和一个柔软甜美的女儿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效应呢？在2004年的时候，张艺兴的女儿陈康提出生之后，他就开启了歌坛晒女的模式。他写了一首歌叫做《大个女》，是希望他的女孩最重要的就是人生能够过得开心，在比赛中无论输赢都要保持可爱的姿态。后来又写了一首歌叫做《快高长大》，这句话呢在粤语当中的意思是长辈对小孩的祝福，希望他快点长高长大。到了2011年，他的专辑《问号》当中又收录了一首歌叫做《Baby Song》。在这里你会听到一个水晶一样透明的小女孩和一个像棉花一样温暖的父亲。 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跟你道歉，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别太失望，我讲的是个梦想。不用太听我们的话，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该怎样对待世界，或他该怎对你，要跟现在一样随心。让你的眼睛和心依然纯净，可惜世界不及你好。原谅我们，我们都还在找，而时间它只负责流动，不负责与你成长。不过你只需要倾听，倾听你的心。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都吹进风里。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可是今天这个旁白的小姑娘都已经是30岁的人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也收录了一个小女生的声音，这个女生如今也已经出落成了大姑娘，女人与小孩，这是齐豫和女儿的共同演绎。小女孩已经长成大姑娘，多年之后再去面对这样的一段歌曲的时候，或许她也能够从中体味到当年母亲对她的那种无穷无尽的爱。出身于单亲家庭的齐豫，其实当年对爱有过很多次的怀疑，所以歌词里的话说的也是她现实的生活，讲的是一个女人在面对一个孩子来临的时候，心中长久以来的摇摆和不确定，但是呢，却又对眼前的小生命心怀感恩。齐豫的声线更像是一种绮丽的色彩，给这幅亲情图添了一种冷艳的美感。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人呢，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陌生，因为他们仅仅出过一张专辑《心甘情愿》，除了这首主打歌，其余的都是他写给别人的，熊美玲和林秋离。 他们是台湾著名的一对夫妻档词曲创作人，一个填词，一个谱曲，号称是天下无敌。他们写过很多的歌，比如说《哭砂》《谢谢你的爱》《手语》《找一个字代替》等等等等。但是这首歌不一样，写这首歌的时候，熊美玲的儿子即将诞生，她的角色也由一个音乐制作人变成了母亲。而写歌的时候，正好是她和丈夫事业上最低谷的时候，是身体里的这个小生命让她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所以一切都是心甘情愿。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爸爸， 还没睡啊？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块十块，103块，328块。你看4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在这些音乐当中去学习如何做一个勇敢说爱的父母。接下来要表达自己作为父亲的爱意的是李宗盛。李宗盛很少接广告，但是他的每次广告都能够把一个故事说得让你感动，让你愿意一看再看。在93年的时候，他曾经接拍了一支广告，那支广告呢是为一个汽车品牌做的环保主题曲，名字叫做《希望》。对于李宗盛来说，人生最大的希望并不是再出几个畅销的专辑和歌手，而是他的女儿。李宗盛的第一任妻子朱卫英曾经这样评价过他，他说他并不是一个好丈夫，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好父亲。李宗盛有3个女儿，纯儿、安儿、喜儿，但是从名字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份浓浓的爱意。一个音乐制作人，他的工作的确是非常的忙，但是每天呢下午5-6点钟的时候，他就会从录音棚赶回家给女儿做饭，晚上9-10点还要再次赶回家给女儿做第二天上学要带的便当。当女儿告诉他，他的同学说他爸爸做的便当是最好的时候，李宗盛就会像是一个孩子一样，把这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歌词里说，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在这一项上李宗盛终于如愿。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曾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 得他们出生时的模样，我和太太眼里泛着泪光。虽然她长得和我不是很像，但是朋友都说她比我漂亮。毫无意外，我真的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如果能够陪着他们一起成长，生命里就算失去一些陪伴又怎么样，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这是李宗盛非常个人的一首歌，在歌里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初为人父的他那种好像没有摆脱大男孩本色的青涩。接下来表白的这一位父亲，他其实很早就做了父亲，89年他的歌唱事业起色不大。周华健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知道自己妻子怀孕的消息，于是他想给自己的孩子写一首歌，曲子在第一个月就写好了，但是词呢始终写不出来。直到儿子出生后的第一个夜晚，他突然有了灵感，可是还差一句，最后就便用了乌拉拉乌拉拉来代替。这首歌就是亲亲我的宝贝，也意外地为父亲周华健带来了一个事业上的高峰，让他获得了台湾第一届台湾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的提名。 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一世中的彩虹，抓住瞬间世中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用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呜啦啦，呜啦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呜啦啦啦啦，呜啦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走到世界的尽头，寻找传说已久的雪人，还有用尽我一切办法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呼啦啦啦，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啦，最后还要飞来飞来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啦啦呼啦啦呼啦啦啦，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啦，最后还要飞来飞来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学习做一个勇敢说爱的父母，听听这些音乐大咖如何为孩子动情的歌唱。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会暴露年纪的歌者。如果你想假装年纪小，你可以假装惊讶不认识他，因为他叫黄安。他的代表作呢，应该是1993年金超群和何家劲主演的《包青天》里面的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其实黄安的歌并不算多，但是出名的两首呢，都跟他的女儿有关。《新鸳鸯蝴蝶梦》是在1992年的一个晚上，黄安抱着女儿到楼下去散步，突然就听到了几个音符，然后有了灵感，写下了这首歌。另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女儿》，写在他初为人父的20多年前。他和所有的深情表白的父亲的歌不一样，这首歌甚至会让你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因为从前那个在《鸳鸯蝴蝶梦》里神似楚留相般帅气的黄安，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害怕女儿成为别人的妻子、敏感又可爱的父亲。 整天都在我左右，跟着我，黏着我，你现在还是小朋友。女儿呀女儿，现在爸爸抱着你，亲着你，握着你，无忧无虑在一起。可是你长大以后就会是别人的妻，想着我抱别人的妻，我是多么多么不愿意。女儿呀女儿，还有多久能相聚？我要时刻守着你，直到你离我而去。 整天都在我左右，跟着我，黏着我，你现在还是小朋友。女儿呀女儿，现在爸爸抱着你，亲着你，握着你，无忧无虑在一起。可是你长大以后，就会是别人的妻，想着我抱别人的妻，我是多么多么不愿意。还有多久能相聚？我要时刻守着你，直到你离我而去，直到你离我而去，直到你离我而去。 这真的是一首酸溜溜的歌，讲的是一个害怕自己的小棉袄很快就要长大会嫁为人妇的爸爸的心声。而最后这首歌的时间，我们要交给被誉为歌坛之神的张学友。在孩子的面前，他不太像一个神，而是一个好说话又无法控制宠爱自己孩子的好爸爸。当年他的女儿要他写一首歌给他，每次女儿睡不着的时候听这首歌就可以安静地入睡，因为这当中有父亲的爱和浓浓的安全感。今天回家，不妨对你的孩子说说你对他的爱。 人如境遇又紧张便倾听，谁人性同要寻觅甜甜梦境、摇篮又泛摇到海角天边，人如境遇陪你畅快入眠，船儿徐徐和那海潮直过肩，睡吧别惊醒，小脚趾，你会爱上探险，整个历程坐不定，你很想一天攀到高山看星，小眼睛，你会看遍世间可爱事情，让耳朵似海螺天天装满开心笑声，摇篮摇进海如风声，人如境遇又近窗边倾听，醉人性同要寻觅甜甜梦境、要到海